起来，我带你玩个下一代，我肯定做起来阿妈我我的太平台。 六月十五号晚嘅北上频道，咁啊，今晚咧就我哋有特别嘉宾，介绍咗嘉宾先啦。 间谍呢个系 间谍， 间谍呢个 系。今个礼拜其实唔系，其实今个礼拜做中国人好型啊，开心啦，好自我感觉又良好啦，因为我哋又有间谍又嚟我哋个嚟我哋中国啦，即系香港都系中国一部分啦。 外星人都搞怪啊， 又嚟啦， 大佬以后嗰啲咧，太空片嗰啲咧，咩侵入地球嗰啲。唔使拍啊，搞捻掂啊！我哋已经有个男主角，话俾你听，已经有个啦。OK， 咁我而家介绍下嘉宾先啦。咁啊，另外仲我哋都有位嘉宾登录我哋呢个北上频道啦。哇，第一次嚟嘅佢系 第一次，好似 第一次，真系第一次，系啊。你有冇听过呢个节目噶？ 有 啊， 哦，多咯， 系咪 ？OK， 得， 系啊， 梗系啦，唔系多就好大镬噶啦，大佬，少少地好啦，系啊，感情好丰富嘅张九成。咁啊，男人老狗嘅节目主持人啊，喺呢个咩？ mimi.com，OK，mimi.hk.com， OK， 系啦 ，mimi，OK， 系啦， 唔系咁咩？哦，唔该你啊，唔好意思啊，先生， 咁其实阿感情都系路过啫，今日 路过路 系啊，做间谍啊， 啊， 佢喺嗰边咧，一系就做我哋嗰边嘅反间谍，一系就嚟呢度做间谍， 咁所以 身份悬殊咗， 最后都系俾两边人肥低。 唔系你要申请政治庇护， 中两枪， 申请政治庇护喺热血嘅申请。 唔系呢个唔重要，呢个唔重要，最紧要揾间时钟酒店住一住先。 系 啊，呢个系紧要嘅。 美丽华， 再揾条女啊咁样。 时钟酒店 而家转咗啦，美丽华转咗间时钟酒店啦。 百佳啊， 吓系啊，每一间酒店住三个钟头。好啦，废话唔好噏咁多啦。咁啊，今日咧就我哋都系离不开，又要讲下啲中国嘅威水嘢啦。除咗有外星人之外，咁啊仲有太空人啦。 即系两单嚟讲，一单真， 有冇关联嘅咧？其实两间 唔清楚，总之我就知道一单系真嘅，一单系假嘅。 边单系真，边单系假咧？ 登月嗰单系梗系假噶啦， 应该系假嘅， 系咯，正常。 外星人我就肯定系真嘅，因为佢拉咗嗰个农夫咧。嗰個賓州農民 啊，賓州農民 係啦，喺呢個 唔係唔好話農民啊，本科 山東啊，山東賓州農民。 人哋本科研究，研究食唔係研究唔知乜撚嘢，嗰啲大家都唔識啲英文字嗰啲嗰啲嘢㗎。 重要，佢總之佢拉咗佢，嗰係最重要嘛。一拉咗佢，肯定係泄密啦。 嗅覺 啦。我細路仔嘅時候咧，睇好多嗰啲美國嗰啲 UFO 都係咁嘅，因為我細個時候美國係最強大㗎嘛。咁然之後，所以美國所以啲 UFO 咧，通常都係去美國嘅。咁啊，而家咁啊，然之後咧，通常咧都係嗰啲人一見到 UFO 咧，你就嗰啲美國政府就拉咗佢。 係啊，拉咗佢， 拉咗佢。多數即係係真。咁今時今日 UFO 就唔去美國啦，因為美國已經即係唔係強國啦。 跳跳虎係唔得㗎，話聲 登陸我哋中國，咁同埋研究嘢都多啲啦。因為成日捉我哋嗰啲中國人去研究咧， 物真係又多。 點解食 啲元素又勁？ 冇事。研究點解食極都唔死啊？即係咁多抗體啊咁嗰啲咪 係咯。 呢啲美國揾唔到 元素表咧，點解喺一個人身上可以揾得到咧？ 係啊， 哇！真係值得研究噶嘛。 咁我哋先講單假嘅先啦。 好啊， 太空人嗰單。 喂，一路都咁講噶啦。 係啊，咁又再登又再上去咯。 首先我每集都講噶啦。 係。 神舟同天宮接合咧。我每个月都做㗎啦，其实冇乜好讲。 冇嗱，今次冇好似冇乜新游啊，大家都讲唔到究竟今次有咩新嘅任务。 为乜嘢去啊？ 换地板啊嘛， 吓 换地板啊嘛， 换地板 咩？系啊，呢啲软嘅地板变翻硬啲嘅地板，等佢哋做嘢方便啲啊嘛。 呢个你讲噶嘛？ 唔系啊，就新闻报噶。 官方嗰个 都系引述嘅咋。 换地板搵民工咪得咯。 官方嗰个就系话今次系中国首次升。太空飛行啊嘛， 係啊，仲操刀啊嘛， 同性有關嘅， 咁啊海性操刀啊嘛， 係咯， 係咯， 咁啊又係兩男一女啦，即係又係要揾一個女嘅太空人啦。我記得有個網友就 打種啊嘛，聽講 阿 Figo 佢就講得好好嘅，佢冇你講咁衰，即係佢話其實即係同 中國人坐飛機一樣啫，你一定要見到個空姐噶嘛。 Okay, 即係慣咗，你一定要有個空姐服侍嗰兩個男人，咁所以以後都會有一個 招 女嘅太空人啦。今次有一個新噶啦，咁啊其實先介紹啦，嗱 照舊介紹， 咁啊舊人有獵海星啦， 係 粗刀嗰、那個， 粗刀嗰、那個， 粗刀嗰、那個，係啦，扭嗰兩個 咧，睇嘢嗰個咧就叫做張曉光。咁張曉光咧，其實張曉光咧有個有一種佢又有一個技能係大家要知道嘅，因為稍後佢嚟到香港，大家會見到，因為原來咧佢話佢做唔到太空人咧，佢另外一個志願就係做歌星啊。 哇，好 佢唱歌好撚得嘅。 O K， 咁啊，所以咧即係第日稍後嚟到香港咧，咁啊有得表演啦。O K， 咁啊大家要睇住張曉光啦。咁另外就係條女啦，黃雅萍新嘅呢個33歲，可能係33歲，因為佢個年齡咧 有70有80啊嘛。 聽過聽講又係1980年出生，咁啊但係1978年佢又出生過，咁所以又唔知道究竟係， 所以咪假嘅咯，係咪先？ 嗱，唔知係70後一百十後啦。咁啊，山東煙台人， 香港仲未有個 煙台，你知唔知有咩靚女啊？ 有咩靚女？ 嚇， 唔知啊？ 哇！我條女啊， 屌 范冰冰啊，大佬林青霞 呢啲咁嘅黑與雲呢啲 就所以咪好多唔係啊，因為佢嗰日咧中國政府介紹出嚟係話，大佬佢係最美。女航天员 唔撚係啊，蛋糕緊 好強。唔係我覺得你如果唔係山東煙台呢人咁我都 OK 嘅。 Okay. 但如果你講到山東煙台咁你真係同我頭先講嗰兩個就有少少。 唔係你講嗰啲距離 啦。唔係但係我到一對網友啊其實、okay. 即係喺北上頻道好早已經有個 Facebook 度有人討論究竟佢係咪最美嘅女航天员啦。咁、譬如我讀下啦，譬如有啲啊 Chun Yu Chan 啊，佢就話留咗三個字，话哨牙真咁样， 又冇咁 讲。咁 Andrew Lai 咧，佢就话靓条恋， 系靓条恋啊， 恋爱个恋。O K， 咁仲有咧就阿 Firefly Ling 咧，佢就话旧班参加呢个海天盛宴航天神功版啊，咪咩有咁嘅 party？ 我唔知道，但系我好舒华佢一定可以参加今届嘅香港小姐， 系咪啊？ 或者今届嘅香港小姐全部都系阿凡达嚟嘅。 哦， 哇、啊，佢啊真晚车边有资格啦？ 咁佢咧，咁佢个背景直情赢眼添啦， 赢眼添啊！ 边个唔会俾个赢？ 喂，你攞香港小姐今届香港小姐啲相出嚟同佢比， 系啊， 肯定系航天。赢啦， 咁啊，仲有 超型喎，真系， 仲有读埋嗱，有一个咧就话有人妻 feel 啦，叮叮劈，咁啊 Johnny Chan 佢就话呢条女点啊，佢话知佢身份系太空人，入天上人间做嘢，真系一定有问题啦，吓咁啊，喂，好正面嘅外国，我想，因为我一定要读晒嗰啲外国节目嚟嘅大佬，咁就 Ava 拉啦，阿 Ava 我哋好熟啦，咁啊佢用女仔眼光去睇啦，佢就我觉得老实讲就好不孤美，咁啊 Figo 咧就话佢话咧就叫大家咧就听翻一年前嘅。神九星空第一節嘅北上，佢、就知道當年咧選呢個女航天員咧就堪比皇帝選妃子，就要冇體臭啦，冇腳臭啦，冇爛牙嗰啲我哋講過啦、其實仲有一樣嘢今次加多咗嘅、就 gap gap 冇尼古丁味啦。 係咩？ 係啊。 點解咧？ 嚇？ 點解 gap gap 冇尼古丁味？ 一食煙咪～你冇奶嗰啲夾夾尼古丁味， 唔好意思啊，你試一多， 唔係咁你要完美噶嘛，大佬係咪先？ 唔係我認知道佢咧就冇生個 B B 咯，即係喺 生個 B B 㗎啦， 生個 B B， 生個 B B 㗎，所以冇尼古丁味。 哎呀，即係閃雞，唔係閃雞嚟㗎咯， 唔係啊， 雞行嚟㗎咯， 建設 雞行嚟㗎咯，屌雞行真 係， 真係粗啲嘅，粗生啲。 咁啊，讀個嗱，最後讀埋個負面少少啦，阿笑兔啊 ，OK， 我哋個， 我爱人 系我哋 吓，我哋嘅爱人， 总之系名人啦， 系 啊，我哋爱个 Facebook， 爱佢爱死佢噶。 咁佢就话乜嘢都系以貌取人嘅，香港人几时可以睇嘢咁肤浅噶？ 一路都系噶啦，阿小兔而家你先知啊。 吓，咁啊着咁多睇唔到身材啊嘛，大佬。 咁啊，究竟今次有啲咩 特点咧？ 新游咧，即系咩做咧？今次上去，我哋知道嗱，即系条女其实有嘢做喎，条女系最不嬲都系最受欢迎噶啦。上次记唔记得条女叫咩名啊？ 刘旺， 刘洋， 刘旺系一只狗嚟 嘅， 系啊，系啊， 旺洋先系人啊嘛， 仲有第三个叫咩名啊？记唔记得？ 唔知啊， 卢海鹏个兄弟噶嘛，叫景海鹏啊嘛， 屌仔，呢啲资料真系冇电脑喺度 系啦，咁啊嗱，刘洋啦，咁刘洋上次表演乜嘢啊？ 唔知啊， 梁上次表演踩单车啊嘛、 哦、 ，OK， 咁今次咧，黄亚平又有新游啦，咁就系做教师啊嘛，咁啊教就 系 一路踩单车。就一路就教 阿 Lobby 做一個 直播啊，教 seminar 係啦，做 seminar。OK， 跟住其實好似講者咁嘅，其實 唔係教，唔係教包種包種咩？ 唔係下一次可能 live 呼啦圈啦。嗱種咧食咗啦，就種 食種咯， 係一端午節過咗啦嘛。咁個食種咧，其實國內嘅網友都有少少微言嘅，就覺得長氣假得嚟咧，唔交唔足氣啦。因為咧就啲因為國內網友比我哋睇得更加細嘅，即係佢哋睇到就喂。點解佢食粽嗰陣時咧，對住個鏡頭嗰啲動作咁流暢嘅？你應該冇 動 作， 係咯？ 仲有點解只粽嗰啲肥豬肉唔會逼出嚟嘅咁樣？你解唔解釋到嗱？即係有國內 網友，我一路都講緊。 係啊，嗱，呢啲要幫阿爺兜啊。 全部都係假噶嘛？唔 係你唔 佢喺個節目室度做撚咗， 係跑曬㗎啦。咁係啦， 萬無一失啊嘛。 係咁，但係你唔可以咁，你對外同啲外國人講，嗰啲外國朋友。你唔可以話我哋祖國啲係假㗎嘛？ 呢啲就係中國特色嘅豬肉嚟咯，含有好大量嘅鐵質，咁咪唔會浮起咯。 差唔多啦， 得唔得？得唔得？得 鐵其實鐵係唔夠重㗎， 唔夠 重，其實係含鉛量超標5萬倍。咁同埋咧，嗰只種咧係神一嗰陣時已經留低咗，因為咁然之後而家神十咯，咁嗰只種就嗰啲鉛會啊啲鉛會唔會發酵咧？ 會㗎， 總之就越嚟越重啦。OK， 咁咪重到。重到直情即係無重狀態都對佢冇產生影響囉， 咁所以咁 所以嗰啲豬肉咪必唔到出嚟囉，咁其實都解到話㗎 嘛， 咁 我成日覺得係其實點解登月呢係假嘅呢， 係 其實唔係登月係上太空， 嗯 係真係上咗太空嘅 ,ok, 係 但係呢係一個月之前上咗太空 ,ok, 就死緊咗， 唔係唔知冇事呢冇事 就補翻補翻條片 啦，補翻條片話嗱，而家呢三個準備上啦，其實上撚咗翻落嚟噶啦，其實或者係 零失誤噶， 係啦，零失誤。 其實我哋 即係上咗去，你咪證據咯。 明白，即係等於如果啲網友唔明啊，牛講咩？即係好簡單，好似你喺廣東省睇電視咁樣，睇 TVB 同埋睇 ATV 咁 ，delay 咗嘅，係 咪先 ？delay 咗，不過佢個 delay 仲長，係一個月， 一個月。咁跟住你會出冇死人，冇冧樓。 上個月上去噶啦， 係啦，冇死人冧樓，咁咪即刻出嚟做翻嚟。 我有死人冧樓都剪得到嘅，你問下唔興 當然啦， 呢啲電影都是製作嚟嘅。 到時唔係呢三個咯，死曬都唔緊要，都唔係呢三個咯。 係啊， 又揾第二個出嚟咯。 係啊， 所以根本係假㗎。我想聽。 咁啊，嗰日睇就其實就啊，都有啲國內網友就咁講嘅，就又係啲交氣唔足嘅問題啦，都可以攞出嚟講。第二個就係你咪睇到阿習總咧，就去即係升空前咪探佢哋嘅。咁啊，隔住塊玻璃噶嘛，係咪先？咁啊，即係譬如話咩海生、小光、亞斌，你們好，咁啊，即係講嗰啲講埋嗰啲啊。咁啊，然之後韓天賢未咁快，手掌好咁樣噶嘛。咁跟住，然之後就 阿 習係啦，習近平又哇，睇到你精神飽滿、英姿勃勃，咁我好高興啊！點啊？咁然之後跟住咪聶海勝咪講嘅，佢話咩？佢話感謝啊習主席啊，感謝人民關懷啊，咁啊，我哋會服從命令、聽從指揮啊，等等嗰啲咁嘅嘢嘅。咁但係佢係隔住塊玻璃去講㗎嘛，咁但係你今次呢就終於有啲國內網民就睇到一個小瑕疵囉，就係喂你點解同阿習總講嘢呢就隔住塊玻璃，但係呢頭講完呢嗰三個太空人咪行咗出去同啲群眾一齊呢又握手啊，嘩即係好多嘢一齊做㗎嘛，咁嗰啲網民就咁如果啲網嗰啲群眾有 H 咩好早晨難搞嗰啲呢，咁你咪即係攋曬嘢係咪即係點解係咪習總有咩病呢，即係你要同佢咁隔離住呢， 剪咗㗎嘛，習總喺一個月前已經去撚咗㗎啦， 係咪 係呀，你要理解點解阿習總要隔住塊玻璃，因為當時一個月前咧，呢三位太空人已經落咗嚟，翻翻嚟中國啦。 係 咁啊，驚佢有啲咩伽馬輻射啊、伽馬射線咁上下嘅嘢咧，所以咪要揾塊玻璃隔住咯。係啦，咁今時今日啦，一個月之後啦，啲輻射冇撚曬啦嘛，咪可以行出人民大會堂出邊，群眾點樣好咁樣。 仲有聶海勝其實都有段嘢同香港人講嘅，不過就 cut 咗冇播出嚟。 千祈唔好佔中咁啊！ 唔係，佢就話請廣大香港同胞翻先，我們上完太空就会来香港参加给你听，请香港富豪准备好现金，我们上完太空就会来香港找你们拿，也请香港在铜锣湾旺角的明天注意备好你们最新型号的手机、照相机、包包、手表还有香港的药房，别忘记帮我们备好奶粉，我们是太空人有特权， 回家不用过关，跟铺会存在过关只带两罐奶粉的问题，所以你有多少奶粉请你全部帮我留下，总之我们向往太空，将会来香港帮你们买个青瓜。 好， 好，播出嚟噶，系啊，咁所以香港人要即系小心啲啦，就系要做好准备啦。 我去完香港之后咧，跟住去澳门嗰度，将香港啲民脂民膏洗翻晒啊， 洗翻晒， 倒翻晒啊！嗱，好，你有街，屌你老，喺香港名店嗰度买只劳力士啊！阿二叔公帮我怼怼佢，跟住又出嚟过翻三口先。嗱，能唔能够脱贫咧？就睇佢去澳门呢一转啊，话声你听，真系啊。 O K， 话声咁辛苦做太空人 吓， 啊 ，sorry， 我外国节目讲咁辛苦做航天员，为乜啫？为两餐咋嘛？屌，大佬条命去搏噶，大佬，你写上去翻唔到落嚟点算啊？我真系惊啊！ 村姑嚟噶咋，大佬啊， 无啦啦，即系鸡行嚟噶啫嘛，大佬真系几多危险。 嗱咁啊，今次表演食种啦，我哋就睇埋就系教嗰个啊课程啦，咁啊都有 topic 噶。 教咩？ 我净系教吸水喎、 啊。吓、啊， 吸水啊？ 边度啊？ 吓、 啊，边度 啊？黄雅萍系会教大家点样吸水啊？ 用 吸水，仲要叫 gap 水啊？ 卫生巾咁， 梗系搵条女教啦，因为条女先有水噶嘛。OK， 咁佢咪逼啲水出嚟啊？即系教你喺无中再带点样吸翻啲水走。 哇 ，OK， 好难噶、啊。 真系，我冇讲错，佢真系教吸水。 系啊嘛，屌阿星，我睇下先。 呢个好似未做，我而家上节目都未做，咁就睇佢点吸水。 听 讲会搵聂海胜教你啦，冇水噶嘛，干噶。 听讲话呢次有特别任务啊嘛， 有咩任务有？ 坚啊坚啊坚啊！ 同外星人联络， 系乜嘢呢个 系啦？ 落咗嚟啦， 外星人真 啊！所以咪上个礼拜怼冧咗咯。 哦，佢派咗五个落嚟啫，五个其实有寓意噶。 系咩咧？ 因为代表五星期啊嘛。 五大粒， 五代领导人， 电死啦！ 五条女喎，人哋 啊， 人哋冇仔喎，你见到 好嘢啦。 五个外星人都有 gap gap 噶，系冇尼古丁味 gap gap gap 嚟噶。 O K， 冇一条条噶。 唔系听讲话呢次神十咧系呢个交换对住仲要前后噶嘛， 系 好嘢啊！ 点样 咩前后啊？ 即系咧 冇噶呢个其实嗱未有啊，呢啲咪就系我哋以前讲过咯，北京京剧 feel 啫嘛，即系啲北京老北京睇京剧，好 系啊， 呢个好咁啊，其实我哋都得噶，我哋唔使睇呢啲， 唔使睇画面噶嘛， 你走去不而家冇中国城咯，而家咪而家有边啲，而家香港系咩出名嘅消费地方？ 西瓜多， 即系有代客泊车嗰啲啊，你搵间求其搵间有代客泊车食店啦，咁你咪叫楼下嗰条泊车仔，喂，同我拍个 L 位嚟睇下，好。再来呢个 S 位嚟睇下，好，好，哇，真系犀利，哇，咁窄你都拍得到。即系其实一样嘅啫嘛，打飞机嘢嚟嘅。 唔系我成日觉得即系，我成日将嗰条嗰个神州同我自己条神州比啊嘛。 系。 咁我成日都交换对接，佢先叻过我咯，前后。 你又自我排。 但你唔系无重状态嘛？屌。 唔系都假咯，系咩无重状态啫？喺录影室录影厂度拍晒。 就系要系假嘅，你扮到有无重状态嗰下难啊嘛，你明唔明啊？ 郭富城嗰度唔知乜鸠都做紧咗啦，有几难啫，系咪先？ 所以郭富城系可以上太空噶，基本上系。 哦。咁你如果上唔到太空，咪買翻啲紀念品咯。 有咩啊？ 咁仲有紀念品噶嘛？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個成個消費模式有套餐噶嘛？你唔知有咩？ 知啊？ 紀念品嗎？航天貴寶啊，神十飛天國曬嗰啲咯，原價18,000八，特價16,600，咁而家限量發售2013支，咁仲有就即係咩嗰啲貴寶國曬好勁噶， 仲有郵票咧？ 咩啊？仲有中國神舟飛船大全啦， 係咯， 38,800， 仲有小船章咧， 而家特價4,200，係 啊， 限量啊42套，係全部神 number 嚟噶 ，number 嚟 噶，係啊，有曬十位航天员嘅签名啊，跟住就系仲有啊，镶嵌咗十枚呢个神舟一号到神舟十号嘅飞船纪念金章啊，黄金足金打造，咁啊全球 仲系足金啊！哇哇哇哇，真系足金啊！ 系啦，跟住 全球发行1,000,000套啊， 仲要镶咗十粒。